油管未有遭到嚴重損害，不存在燃油供應短缺。能源部已經宣布18個受影響的州進入緊急狀態，解除公路運油限制。殖民管道表示，力爭在今個星期內恢復大部分服務。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742點，下跌3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88點，下跌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66，日元108.84，瑞士法郎0.902，加元1.21，人民幣6.418，英鎊對美元1.412。歐元對美元1.213，澳元對美元0.783，新西蘭元對美元0.72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5.33美元，賣出1,836.27美元。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為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局部地區有幾陣驟雨，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炎熱同埋短暫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亦有幾陣驟雨。而家嘅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係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五台精灵现身，俾你三个愿望。 精灵啊精灵，我想要一个听得开心、学到嘢又联系到社会嘅电台节目啊！ 赠你五个数字：15462。 吓，即系点啊？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两位主持陈永红、叶蕴仪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陪你轻松认识新事物，认真了解身处嘅社会。见同你咁有缘，送埋部收音机俾你啦！ 亮亮啊，已经是四更天了，你快啲去休养生息啦。 小乐子，哀家自有分数啦，我要等。 等？我劝亮亮你都系唔好等皇上啦。听讲佢今日去咗永宁宫度揾黎才人啊。 大胆，哀家只不过系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咋嘛。 小人多口，咁我帮你开定收音机，预备定香茶俾亮亮你听歌啦。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諗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你听紧嘅香港电台一台同埋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啊！咁啊，刚刚之前有李伟图嘅越夜越精彩，而家就系清晨爽利，一路有24小时嘅不停嘅广播节目，系可以配住，即系随住系喺唔同嗰个嘅生活嘅情况啊，翻工嘅、放工嘅时间啊，朋友啊、作息嘅时间等等咧，等你随时咧。扭喺心机咧，都可以听到电台嘅节目。现时时间5:08啊，今日咧就系5月11日，农历咧就系3月30日。而家嘅温度同琴日朝头早同样时间相比咧，而家嘅温度高啲。琴日朝头早27，现时已经28度啦。今日最高系32度。 闪闪星辰，夜空 中走过，为世界轻松温情，就似春风。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辽云。 尽头闪闪星辰，抬头望上天，可能都见到啲星闪闪咁啊，因为天仲系黑嘅，咁啊晏少少，一个钟头内啦，应该吓都应该天光啦。即我意思系见到曙光。喺仲系漆黑嘅时候，我哋准备迎接呢一个嘅第二朝早嘅开始嘅来临嘅时候，啱啱起身嘅咧就要刷牙洗面，然之后食少少早餐先吓。如果你朝早系有习惯要去运动啊，或者去落街去喺下低嘅可能楼下啲嘅平台花园嗰处咧，就系去做下运动啊，去跑下步咧，都记住咧要食日食嘅早餐先啦。食完早餐嘅时候咧，你先有啲气力咧去做啊。如果唔系咧，你空肚经过成晚有几个钟头咧，都冇嘢落肚噶嘛。然之后你就走去做运动啊，跑步咧就应该唔系会。好适合啦，可能会有见头晕啊，或者有少少嘅喉咙闷啊、呕嘅感觉，因为有啲朋友都试过系咁样样嘅，所以千祈唔好啊，因为你做运动你都需要啲力气噶嘛，你力气喺边度嚟咧？你梗系要同自己添呢个力量，就系食嘢啦，食一个丰富嘅早餐。林思维咧亦都讲嘅，朝头早嘅早餐咧都好重要，我哋都系选择系啱自己食嘅嘢。咁令到自己身体健康、身体强壮，去可以应付任何嘅嘢，包括咗你可能好繁忙嘅工作啊，或者系你嘅工作系需要你嘅体力咧，就更加要补充添啊。咁啊，今日天气方面系点咧？今日有一股嘅偏南气流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炎热，同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啊。 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呢就将个数目字调返转嚟读，係82。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係11。强度呢係属于极高啊。早晨5:14，我哋有 Sammy 郑秀文啊。早期的歌曲《不来的季节》。 相识那日暖洋洋，同去看斑马与大笨象，大树下又抱白面。 彼此欣赏快乐，我俩共赏，求再与你相见已变做愿望，漫步骤雨下淡然尽望，听鹦鹉的歌唱，难再与你相见，你他乡奔往，盼会有书信，我日望夜望，身边知己都咁样讲，只会心凄怆，我的心真的充满凄怆。自你迁居他乡已经过了半载，如你有兴趣，我对你讲一下近况。对你最爱那斑马，渐渐到去探访。离别你，那只畜生不悲伤，我每次都会抱抱那白绵羊。笼中的小鹦鹉不肯再歌唱，伤心的小鹦鹉想起你不歌唱。近接故友快信，说到你对我淡忘，还建议我今次应该点样，从他的口中得知一切真相，稍添凄怆，玉照通通销毁，只剩得三几张，求与你相对一张摆放，将一张摆于睡床前，一张我身边放。那天天清风爽，往昔快意再响，重到我与你到过每一处去看看，看你最爱那斑马，今天可会悲伤。无奈那只畜生不悲伤，我要再紧抱你抱过那白绵羊。笼中的小鹦鹉今天也不肯唱，伤心的小鹦鹉今生再不歌唱。 陈迪康呢一世都系为人熟悉嘅，都系饮歌啊，系属于自己一首好好听嘅歌曲。叫做伤心的小鹦鹉。早晨，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啊。跟住咧，同你安排嘅以下呢首歌咧，系剧场版嚟嘅。喺1994年嘅时候咧，林忆莲嘅一张大碟里边咧，就有呢一首歌。咁剧场版里边开头嘅时候咧，就有个人演绎讲故仔咁样讲啲剧情，讲呢首歌嘅剧情咯。大意就系、是、其实一对嘅情侣都分开咗一段时间。而去讲返一啲嘢嘅嗰个男嘅呢就係张国荣，女嘅林忆莲，赤裸的秘密。 离开你已经差唔多一年，但唔知点解，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咁将个头圈入我睡衣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你爱我嘅？ 就像是一艘飞向星的客机，心仿佛早已离地，身边的一切由你，不够淡望向你。唯怕你知道此刻的心理，还是推开你去呼吸空气，尽力地说一些笑话做逃避，偏不知怎么说起，方可找得到自己。为何能遇上你，眨眼已感到没半点距离。 在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件，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四片，我就一只手剃须，一只手想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结我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有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四结？究竟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毫无顾虑咁样爱佢？ 尽力地说。一些笑话做逃避，偏不知怎么说起，方可找得到自己。为何能遇上你，能骤眼已感到没半点距离，纯属缘分，还是如以往我再自欺？这滋味，无奈我却怕爱比刀锋更利，更痴恋也是要舍弃，只好感激你。明日我要与你分飞千里，留下我爱你这赤裸的秘密，也只好偶然再想起。 感情的事我从来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可能是因为以前所受的伤，我跟自己说不会再付出，即使我很清楚知道不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像你这样的男人。我想人都是自私的，在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有时情爱嘅嘢真系好难讲，明明相爱，但系又唔可以喺一齐，但系又一路都挂念对方。《赤裸的秘密》剧场版，林忆莲、张国荣。可能爱情唔能够圆满，一种缺陷都系一种美，永远喺你回忆里边，你都觉得系浪漫。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 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那天再重聚。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以巴局势恶化，联合国安理会紧急磋商东耶路撒冷局势。安理会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中方关注暴力同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谴责针对平民的暴力，呼吁各方克制，采取有利局势降温的行动。以色列应该防止针对伊斯兰教信众的暴力威胁和挑衅。耶路撒冷老城内圣地的历史现状应该得到维持和尊重，促请以色列停止拆除巴勒斯坦民众房屋和驱逐巴勒斯坦民众，停止一切定居点活动。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应该立即停止对以色列的火箭炮袭击，促请各方避免令到局势进一步恶化。英国外相蓝韬文谴责火箭炮袭击，指耶路撒冷同加沙的持续暴力必须要停止，并结束对平民的攻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发表主席新闻谈话，强烈谴责日前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恐怖袭击。张军表示，安理会成员严重关注阿富汗暴力事件持续频繁发生，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特别是近几个月袭击学校和教育机构事件，严重影响学生安全，强调必须要努力压制暴力，保护平民。他又说，安理会成员重申，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最严重威胁，强调应该将恐怖主义行为肇事者、组织者和资助者绳之于法。本港昨日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输入个案，不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是连续三日本地零确诊，初步确诊少于五宗，东涌影湾园、月桃轩第十一座以及荃湾荃威花园 R 座相关指名人士，必须在今日接受强制检测。港大微生物学系临床助理教授薛达表示，变种病毒潜伏期达14日，部分更加长21日，未来几日要密切监察情况。政府今个月内会向立法会提交有关医生注册条例的修订草案，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拣选认可大约100间非本地医学院并已经在当地获取医生注册资格的毕业生，先在本港公营医疗机构工作至少五年，之后可以豁免执业资格试正式注册。有医生团体担心豁免执业试注册質素未必有保障，有病人團體相信條例草案已經設立足夠關卡，確保能夠引入具質素的海外醫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742點，下跌3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88點，下跌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66，日元108.87，瑞士法郎0.901，加元1.211，人民幣6.418，英鎊對美元1.412，歐元對美元1.213，澳元對美元0.783，新西蘭元對美元0.72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5.44美元，賣出1,835.95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為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局部地區有幾陣驟雨，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炎熱和短暫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亦有幾陣驟雨。而家嘅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係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绿屏合厂房营运及活动总监何世杰阿 J 要挑战大家， 咁希望大家咧嚟紧呢段时间唔好买咖啡嘅时候用啲即弃嘅杯，你应可以尝试系一系糖饮啦，第二就系自己带杯，带只可以 reuse 嘅杯，出试下一个月咯。 想知主持李浩辉、萧希婷可唔可以完成挑战？记得留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废屏。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考下你，有啲咩方法可以见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节目主持人呢？ 我知，五月十七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一点，打开港台电视31就见到噶啦。 醒喎，咁你知唔知会见到边个啊？ 节目会邀请到嘉宾主持祝文君、麦雅智，当然就唔少得恒常主持侯伟新同埋袁子佩啦。佢哋会准备大量游戏同丰富奖品，务求令大家睇得开心、欢心又清心。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走。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可能啱啱起身啦，系嘛？五点半过后啦，刚刚听嘅就五点半新闻之后翻嚟咧，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嚟5:37啦，继续系5月11号，农历3月30日。星期二的清晨上嚟，咁喺六点后咧，我哋会有崔兆汉博士啦。呢排咧都讲紧呢啲绘画啊、画画一啲嘅唔同朝代嘅一啲嘅威水嘅画吓。咁一路都系讲到咧，就系有唐伯虎啦，大家熟悉嘅唐伯虎，但系原来佢嘅身世咧都几坎坷。咁今日咧，崔博士会继续咧讲呢个唐伯虎嘅一啲嘅故事。当然都会提到一啲嘅系啱你听嘅一啲嘅系健康嘅资讯，一啲系对你健康好嘅汤水。六点后咧，你就会听到噶啦。呢排咧开始有翻啲演唱会，我哋希望去翻好似以前咁吓。不过现时嘅演唱会咧，啲座位咧都有呢个距离嘅，佢又开啦。 看着你，我像有个梦，一切停止在考虑。 Leon 黎明， 不管天已黑，不管心已累，或是有罪，估不到远地里告别了以后，竟再度跟你相聚。忐忑的我心，丝丝的畏惧，默默爱谁，不知不觉中又再想你是动人。若这刻匆匆告吹，谁愿意一生都空虚？ Oh my love， 若热似焚，无论你跟我离开与近，其实我全部爱已经奔向你。You are the only one。Oh my love， 若热似焚，如你我一再狂想放任，当自重温梦的世界。 尽力，我像有个梦，一切停止再考虑。不管天已黑，不管心已累，或是有罪，估不到远地里，告别了以后，竟再度跟你相聚。忐忑的我心，丝丝的畏惧，默默爱谁？不知不觉中，又再想你是动人的伴侣。若这刻匆匆告吹，谁愿意一生都空虚？ 呢首都系佢嘅杰作之一啊！我爱 Ichiban 系啦，黎明咧咁啊喺嚟紧嘅暑假啦，七月份咧佢就会开佢嘅演唱会。不过而家开演唱会咧，大家睇过演唱会都知啦，以往咧真系哇爆棚啊，全部咧就系坐到人山人海啊！喺红馆嚟计啦吓，即系如果系红嘅歌手咧，就敷晒咧一个位都冇嘅。咁但系而家咧，就算你几红嘅歌手好卖座都好咧。都不能滿座，因為咧就係呢個疫情嘅關係啦，就要有一個社交距離，好似我哋而家去食嘢都係咁啦，大家都習慣曬啦。咁基本上咧都係有少少距離好啲。去食嘢嘅時候咧，如果冇一啲嘅玻璃隔住啊，或者膠片隔住咧，你都會有少少顧忌咁嘅感覺嚇。咁人哋度過曬噶啦，知道邊啲位係需要隔，有啲咧就因為。嗰邊隔咗嘅時候，或者你隔離隔咗咧，你另外一邊就唔使隔啊咁嘅樣。咁啊，演唱會咧就未試過喺疫情下去睇嘅。係啦，喺對上一次就有張敬軒都喺一個好艱難嘅情況之下咧，就開到佢嘅演唱會啦。咁而喺近期啲嘅又有一班年輕嘅小伙子 Mira 又開到啦。而喺七月份嘅時候咧，就到 Leon 啦。咁而佢呢個暫時嚟講咧係劃一嘅票價。咁就係、是、我諗係因為嗰個嘅又要有社交距離嘅關係啦，就係、是、盡量係賣咗一啲接近舞台嘅一啲嘅精選座先，係話冇山頂朋友嘅演出。咁乜嘢咧？就喺個新常態之下咧，演唱會都係喺呢個新常態嘅情況之下而有所改變，令到大家適應喺唔同嘅情況之下，我哋要作出一啲係改變。是抹咗我哋以前諗嗰啲嘢，有啲時候呢你會係先入為主啊，都唔係咁嘅，咁諸如此類，可能好多嘅一啲嘅睇法啊，好多嘅怨言。但係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有嘗試去接受下新常態之下有點樣嘅新嘅面貌。早晨，早晨，星期二朝的清晨上嚟五点四十四分啦。室外温系28度，今日最高32度啊。 煤气灯不禁映照街里一对幽人，照过意两心相亲，一对小情人，沉默以拥吻抵抗一切的冰与冷，凡如这北风轻轻的飘起长长裙，多温馨。风中那笑声， 将一切都退去，再到这风中心中竟仿似伤痕累累，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将烟相拥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不可以再追。 連續咧好多首嘅輕鬆嘅歌曲咧，等你又做下一個熱身啊！上個禮拜三咧就立夏，夏天正式開始。咁一路咧揀好多有關夏天嘅歌，又輕輕鬆鬆嘅帶俾你。王天后及携手合作，王菲、张学友。 遥望太阳东下，火山着光，叫人将都是燃亮。 非常夏日啊！ 充满梦想的你，穿上夏天印象，跳跃与夸张。放下原有立场，让冷热面会张，有热情想象。 刺激与漫长，令人开心极愿此印象，错不了。 bring it back. Just 一男一女咧，就系王菲同埋学友。呢度有另一 pair。 好好睇嘅极视听之余嘅一套电影啊，歌舞片啊，《Grease》油脂靓女 O.N.J. Olivia Newton-John 啊，同埋揸住煲茶嘅 John Travolta。头先嗰首歌咧就系里边嘅其中一首《Summer Nights》。 早晨，我系地达。朝头早咧，我中意整一个早餐俾自己食嘅，咁就整一块多士啦，上面有啲生菜啊、腌肉啊，再加啲 sauces， 再配一杯咧自己冲嘅姜茶。因为咧我嘅气管咧成日都敏感，气管唔系咁舒服，所以咧饮杯姜茶之后咧，成日嘅呼吸系统咧都会即刻畅顺啲嘅。然后咧我就会去做运动，咁咧做一啲好简单适量嘅运动，例如系跑步啊，去跳一阵舞啊。咁又可以喺公園裏面呼吸下新鮮嘅空氣啦，咁唔需要做得好劇烈嘅，可能係半個鐘至九個字就已經好足夠㗎啦，咁又可以吸收下大自然嘅感覺，咁就祝大家清晨爽利。 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 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四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听完呢啲轻松嘅可以跳舞歌之后，就带嚟呢一首咧，都系充满一种 万水千山中华，喜剧风急如花， 好有气势嘅歌。 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杯酸茶， 会唔会增添你嘅力量啊？万水千山中华， 高峰远滩，人生几多个关。却笑他世人妄要张开葫芦来限，曾想挚爱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谁知心醉朱颜，消逝烟雨间，凭谁忆山中华，喜剧风急如帆，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杯雪盏。独闯高峰远滩，人生几多个关，却笑他世人妄要张看葫芦来下。路相依往返，谁知心醉朱颜，消逝烟雨间，凭谁忆忆无限，别万山 关正杰嘅《万水千山中横》，差唔多到六点钟新闻啦，之后再继续我哋嘅清晨省理啊！ 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炎热同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风4级，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西部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 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南风一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742点，下跌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88点，下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08.87，瑞士法郎0.902，加元1.21，人民币6.418，英镑对美元1.413，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兑美元0.783，新西兰元兑美元0.72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44美元，卖出1,83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早晨象征住希望，象征住美好嘅新开始。袁翠霞希望透过美妙嘅音符，为你每日注入正能量，迎接新挑战。 You're my everything.The sun that shines above you makes the bluebirds sing. 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Tell me I'm in love.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在美国东岸有个地窿整冧了两间大屋，令附近居民极度恐慌， 啲车同啲树，仲有好多个人财物都跌晒落去，个窿仲越整越大添啊！ 而喺美国西岸，就有一条吊桥左摇右摆，进入完全失控状态。究竟呢啲工程点解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清晨爽利啊！系啦，翻翻嚟我哋呢个时间，一五台联播到6点半钟噶。今日咧就系5月11日，农历系3月30日，星期二，6点2个字啦。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咯，天气亦都系好热啊，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温度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炎热和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的。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大热天时怎样去可以消暑呢？ 除了是要多啲飲水啦，或者去游下水啦，咁都係消暑啦。咁啊喺冷氣之下就話消暑，不過電費就好襟嘅。咁最緊要有個心態嚇。咁如果你要喺度畫緊畫嘅時候啊，即係有心靜自然涼，咁的確係幾寫意嘅嘢。好啦，咁我哋又開始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十一号嘅朝头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阿崔兆汉喺度啦。早晨啊，崔博士。 阿詹早晨，大家早晨。 哇，唔经唔觉咧就讲咗好多个朝代嘅绘画咯，嗬。 去到清代啦，而家 系啦吓，好近代啦，叫做吓。咁喺未讲清代嘅画之前咧，听听阿崔博士嘅顺口溜先。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而情。论养生 系啦，呢个就系属于系我哋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而情论养生篇》里边嘅其中呢一度第十七集所讲嘅题目啦。今次就讲清代嘅画啦，嗬。 冇错，中国山水画发展到明末清初，画坛咧已经可以比较明确咁分出所谓正统派同埋个性派两大阵营啊。 系， 所谓正统派咧，就系指嗰啲被奉为正宗嘅画派。代表人物就是当时最有名的六位画家， 是 就是王士敏、王鉴、王辉、王元祺、吴力和运格，又叫运寿平，又称为青六家。 嗯，那这个王就是三画王的王， 是的，这四个人就叫清初四王， 皆因他们姓王的意思， 三画王。 是的，是的， 他们的艺术主张和风格仍然是属于文人画的范畴的，代表那些文人雅士的趣味，就表现出淡薄、宁静、寄情山水和与世无争那种境界的。 嗯 他们不是追求描绘实地实景的，而是借大自然的山水来抒发空中的情怀和他们的理念。 嗯，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强调要临古仿效古人，特别是推崇元朝那些画家的画风，但各人又有各自的独特风格的。 嗯，清初四王呢，他们是背景是怎样的？ 第一个我们先讲叫王士敏，他就是四王的领军人物。他生于明末官宦之家，因为家收藏了很多古物名画，所以由细耳濡目染，就深受这些名迹的影响。 是， 他小时候的时候曾经跟过明末一个很出名的画家董其昌学画的。 嗯， 董其昌指导他要从墓古入手，钻研传统的画法。他主张南中的文人画，他仿效宋元那些大画家，尤其是对元代王公望的山水画情有独钟。 嗯， 很喜欢模仿王公望的。他认为墓古就是画画的重要原则，所以全力追求古法，刻意去仿效古人。他做过官的，但做官期间曾经游历过名山大川，观赏过各地的名画真迹，还有机会接触到五代的京官董巨和元代王蒙他们的真迹。好了，到晚年他就淡泊仕途，归隐山林，独寄情于画画，潜心绘画。由于他拥有深厚的艺术功力，所以很多人跟他画画，就被视为流东派的山水之祖。 何谓流东派呢？ 流东派就是清初正统派绘画的重要支派，代表人物包括王士敏和他的孙王元祺。由于他们都是太仓人，太仓就在流江之东，所以就叫做流东派。 嗯，那他有没有什么传世的作品呢？ 非常之多的，譬如说雅儿山斋图、云阙燕滩图、下山图、溪山楼观图和长白山图等等的。 嗯，刚才就介绍了王士敏，四王之首可以说，是吧？ 可以这么 说。那另外那三王呢？ 我们先讲一下清初四王最后一王，就是王元祺。 因为佢系黄时敏嘅孙啊。 哦，咁啱嘅，应该一次过讲埋啊。 冇错啦，嗱喺明清政权交替嘅时候咧，王元祺先系三岁啫噃， 嗯， 啊小朋友嚟嘅， 系。 不过咧到康熙嘅时候咧就做咗进士，佢嘅官运亨通啊，仕途顺利，而且咧清廷好倚重佢嘅，就派佢咧编撰一本书叫做《沛文斋书画谱》啊。嗱，王元祺嘅山水就俾佢爷爷黄时敏影响得好深嘅。特别咧就系仿效王公望嘅浅绛山水嗰种画法。嗱，佢曾经咁讲： 所学者大痴也，所传者大痴也。 呢个大痴就系王公望啊，佢做咗道士之后咧就叫大痴啦嘛。 系 嗱，王元祺画画嘅功力好深厚，尤其是咧浅绛山水，能够做到咧 色中有墨，墨中有色。 系啦。而佢嘅作品咧就咁样俾人形容噶噃， 熟而不甜，生而不涩，淡而离口，实而离清。 嗱，你话一个几高超嘅境界咧？ 嗯，咁佢啲传世作品有啲乜嘢啦？吓， 又系好多噶，包括咧仿王公望《秋山图》啦，仿大痴《富春图》，其他嗰啲阿展你噏埋佢啦。 好啊，《青山叠翠图》、《云山无尽图》、《河岳萦辉图》、《云山图》。华山秋色图等等， 讲咗两王咯噃，因为时间关系咧，其他两王我哋下次再讲啦。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听呢个咧，大家都等咗好耐啦，等成个礼拜，就系话唐伯虎点秋香咧，嗰三个人物，唐伯虎啦、秋香啦，同埋华太师啦，呢三个人物原来即系你上个星期讲咧，佢哋三个年龄有别噶，但系点解会将佢摆埋一齐，做咗个民间咁美丽嘅故事咧？嗬， 系啦，嗱，今次咧我哋就解话咯噃。 好。 其实我哋喺小说啊、电影、电视睇到嗰个版本咧，话唐伯虎咧就系去进香啊嘛，系咪？ 嗯。 咁喺途中咧就遇到一班丫鬟，咁其中一个咧，哇，生得好标致、好出众嘅，呢个就系秋香啦。 系啊，我仲记得咧喺电影里边咧，秋香系回眸一笑，哇，嗰一笑咧真系令到你咧神魂颠倒噶嘛。 唐伯虎就 系 咁啦， 系啦， 生只猫有眼啦，已经咁啊死追咯噃， 系 一路追到去华太师傅啦。咁后来咧就谂计咧混入咗咧华府咧做咗书童啊嘛， 嗯， 叫做华安。后来得到呢个华太师信任，咁就谂计咧。亦都想睇下點樣儲到阿秋香做老婆嘅， 嗯， 最終俾佢點中咗秋香啦，啊，結為夫婦啦， 係啦，一個好美麗嘅愛情故事咁樣， 係啦，係啦，深入民心啊！嗱，呢個故事嘅由來其實似乎咧最少有兩個版本嘅， 係 一個版本就係話故事嘅初形最早見於明代一個作者叫黃同軌佢嘅筆記小説集《耳談》啊， 嗯， 原本係叫做《陳公子點秋香》嘅， 哦。 主角咧就系苏州才子陈元超啦。到咗明末，另一个作家冯梦龙咧就喺佢嗰本《警世通言》入边，就将主角换咗做唐伯虎啊。 哦， 就变咗唐解元一笑姻缘啦。而且将个剧情咧就复杂化、趣味化，就成为今日唐伯虎点秋香呢个故事嘅蓝本啦。 咁另外一个说法又点咧？ 啊，就系话咧呢个故事咧最早咧系出自明朝万历年间另一个作者。叫做《巷子经》，写了一本《招昌集录》。后来呢另一本书叫《经林集记》，有人说就是明代个周元伟所作的，就将这个故事的情节尤其是写得复杂一点、详细一点、有趣味性一点， 嗯嗯， 最终呢又是由冯梦龙写入他那本《警世通言》里面。 嗯，那究竟为什么《才子佳人》这个故事的男主角就会换成是唐伯虎呢？有没有什么解说呢？ 有人做过考究的，就有些这样的推测。首先呢，原版的男主角陈元超和唐伯虎呢都是一起生于明代， 嗯， 大家都是苏州人，亦都是才子。当然唐伯虎的名气就更大了，可以说是名满天下。如果你说才子佳人的故事找他做男主角呢，说服力就更加大了，是不 是 另外相信更加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当时明代经济繁荣的社会环境里面有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己就不能够有很好的前途 了， 他们看中唐伯虎第一有才气，第二他又有笔记的性格， 同埋咧有坎坷嘅命运。 哦，咁呢啲通常咧，如果你拍套戏咧，就将成个人物咧好立体化啊，呢啲元素摆落去咧就好受欢迎噶啦。不羁嘅性格，我谂起即系张国荣啦， 系啦， 咁啊坎坷咧，佢最初出嚟唱歌嘅时候俾人嘘啦吓，咁都成为其实日后大家见到嘅成名后嘅张国荣啦吓。 咦，咁佢咪现代唐伯虎 都得噶喎，又靓仔嗬。 嗱，当时咧嗰班知识分子因为不得志啊，咁佢哋咧就将唐伯虎呢啲特点就结合咗，就将佢塑造成为一位有足够资格。反映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情感的代言人，就希望通过他来达成了自己虚拟的一种愿望，于是就炮制了这个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 即是等于父母对仔女一样，自己做不到的呢，就是希望仔女能够完成了他的心愿。 其实想想唐伯虎呢，那个坎坷的一生，令我想起一首歌很幽怨的， 是 就是曹雪芹的《红豆词》。 哦，是这歌叫听的， 又有清朝故事的背景，先看你找不找到出来听一下。 会，你都跟我首先预告了先，喂，想听这样的歌，预备了，一会儿可以听一下。我又看回唐伯虎，虽然说坎坷，但是就因为有冯梦龙这个人物，就将唐伯虎就摆咗落去呢个才子佳人嘅故事，其实又美化咗嘅。咁喺当时嘅现实里面，唐伯虎又老到啦，爱情又唔如意，但係因为经阿冯梦龙咁写写之后，成为呢后世几百年啦，我哋大家都好熟悉嘅唐伯虎，哇，直情好仰慕佢。咁呢个我觉得，如果唐伯虎传下有之呢，都是一个得着来的。 他都着数啊，风流了几百年。 是啊，有得必有失，在以前的现实生活里面是失，而后世这里是得，是吧？ 我都希望将来有机会做到崔伯虎。 好，去回我们就是在健康常识的角度，一路就讲紧老花的。今次讲在中医的角度怎么看老花呢？ 好，皇帝内经是这么讲过的。 五脏六腑之精，皆常住于木而为之精。 嗱，呢句话嘅意思就话，人体五脏六腑嘅精气啊，都系咧向上咧输注入去我哋嘅眼睛之中嘅，能够令到咧眼睛目明，睇嘢清楚。亦即系话咧，我哋眼嘅功能同我哋全身嘅脏腑经络关系密切。中医认为，人体逐渐衰老啦，或者我哋咧就伤耗过度啊，会损害咗我哋五脏六腑嘅精气，特别系肝肾亏虚啊。因为我们说肝开窍于目，而肝肾同源，肝有事肾就有事，所以盛则同盛，虚则同虚。我们的精气亏损就没办法滋养眼睛，就出现了这些老花眼的症状 了。好，有没有什么可以令到老花眼，虽然这个生理上的变化是会有的，但是会不会吃些什么，喝些什么呢，可以 keep 住下，看东西都叫清一点呢？ 是，我介绍一条养眼茶，一人量的。 好啊。 个材料呢，有桑葚、杭菊、杞子各十克，玫瑰花六克，黑枣两粒。嗱，再讲一次啊，有桑葚、杭菊、杞子各十克，玫瑰花六克，黑枣两粒。 系咁，点样整咧？系咪焗啊？定点噶？ 系简单嘅，洗净材料啦，用滚水，大约半杯到大半杯啦，焗佢15分钟就可以饮用噶咯噃。 咁啊，焗到佢即系冇味为止啦，系咪？ 冇错，仲可以食埋啲桑葚啊、杞子啊，甚至黑枣都得噶噃。 咁嗰个功效分别系点啦吓？ 我哋话桑葚咧就系甘味寒性嘅，有滋阴补血、生津润肠嘅功用。食得落去咧，我哋可以黑发明目啊，清虚火而安神。寒菊花就系微寒甘苦味啦，可以疏散风热、平抑肝阳啊。杞子咧就系平性甘味，能够咧补肾益精、养肝明目。玫瑰花咧就微微温性嘅，甘味微苦，可以疏肝解郁、和血调经啊。黑枣咧就系平性甘味，可以补益脾胃、滋养阴血、养心安神、缓和药性啊。咸棒嘢夹埋咧，都系有补益肝肾、清肝明目嘅作用啦。 日日都焗佢嚟饮咁样咯， 可以噶吓。嗱，当然啦，又系有啲补性嘅嘢，感冒嘅时候就停一停啦。 好嘅，咁啊，唔该晒吓，下个星期二再见啊，崔博士咯。咁我哋而家要听《红豆词》， 多谢， 拜拜， 拜拜。 不禁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谁不问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一缕经过一暖后，嚼不尽锦鲤花容瘦， 红豆词好多人唱过的版本，咁呢个版本咧就系佟丽啊。 早晨，我是伍敏龙，我想同大家讲下，嗱，好多朋友仔同我讲 ，Philip， 我哋点样减肥嘅咧？或者我哋点样 keep fit 咧？其实有好多方法嘅，唔单止净系做运动，我哋食嘅嘢咧，我哋摆入自己身体嘅嘢咧，都好紧要嘅。我哋食早餐呢，我哋咩时间食啲乜嘢係好紧要，咩时间食几多都好紧要。例如早餐要食个大嘅早餐， lunch 食细少少，晚饭好少好少。点解咁样呢？因为我哋瞓觉嘅时间呢唔会消量 energy 㗎嘛。所以呢，我哋如果食咗好多呢就会变咗脂肪。不过如果我哋朝早食嗰餐大啲呢，我哋有全日去消去 burn 嗰啲 energy。所以早餐大，中餐中，晚餐细。大家记住，咁啊，依个都会好有帮助嘅。同埋淀粉质唔好食咁多，淀粉质如果要食嘅，或者系你瞓觉六个钟头前咧，都唔好食咁多淀粉质啦。生果都系淀粉质噶，好，大家留意食啲乜嘢，咁就好容易 keep fit。祝大家清晨爽利，我系伍敏龙。 系啦 ，keep 得咁 fit 啊，又打得啊吓，呢个吴允龙咁咧都要系俾时间自己要做一啲功夫嘅。嗱，听日咧我哋有雷洪德博士又继续讲下啦，会讲下要争取多啲时间去步行先身体健康。听朝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以巴局势急剧恶化，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向耶路撒冷及以色列南部发射大约150枚火箭炮，以色列军方随即空袭哈马斯的军事据点还击，最少2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9名小童，哈马斯一名指挥官丧生。报道指冲突持续到深夜，哈马斯表明是要回应以色列的罪行和侵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恐怖组织越过红线，强调不会容忍，将会作出非常有力的回应。军方警告哈马斯要付出沉重代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海军舰艇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被13艘伊朗革命卫队船只靠近，美国一艘海岸防卫队舰艇开火30响示警。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说，伊朗快艇驶向6艘正护送导弹核潜艇佐治亚号的美国舰艇，海岸防卫队于是以.50口径机枪警告射击伊朗快艇之后离开。今次是美国军舰在一个月内第二次向伊朗舰艇进行警告射击，一艘美军舰艇和一艘美国巡逻船上月在波斯湾被三艘伊朗革命卫队船只靠近，美军舰艇亦一度开火示警。美国最大燃油运输管道营运商殖民管道被黑客攻击，要关闭供应网络，涉事黑客组织 DarkSide 发表声明，指他们的目标只是赚钱，并非为社会制造麻烦，强调组织并非政治性质，外界无需要将组织和特定政府扯上关系。网络专家认为攻击可能来自俄罗斯和或者是东欧，但总统拜登说至今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涉及事件。拜登又指非常重视今次事件和造成的影响，多个部门正在调查并努力改善网络安全。有白宫官员说输油管未有遭到严重损害，不存在燃油供应短缺。能源部已经宣布18个受影响州进入紧急状态，解除公路运油限制。殖民管道表示力争在今个星期内恢复大部分服务。下届立法会将会由70席增加到90席。立法会行管会主席梁君彦说，现有立法会大楼办公地方严重不足，行管会支持政府提出的扩建方案，在现址大楼加建4层，亦会在三角形露天花园位置加建10层。修改选举制度后，立法会换届选举在今年12月19日举行，但扩建工程预计明年中展开，2025年中完成，即是新一届议员四年任期大部分时间都未能够使用扩建部分。梁君彦说政府会尽量压缩工程时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炎热和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1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有变种病毒确诊者住的大厦，大部分经检测的住客，大部分经检测呈阴性之后已经陆续回家。 但係仍然有檢測呈陰性嘅住客，尋日挨晚之前仍然留喺竹篙灣嘅隔離中心。佢哋話打咗好多次電話問衛生署，對方只係答覆跟進緊，批評當局安排混亂。一陣聽下居民嘅心聲。 中大同港大醫學院嘅研究就發現咧，一種本身係用嚟。